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接下来您将听到的节目是《快乐游》，带您一起领略韩国京畿道独特的旅游资源，享受异国风情。快乐游每周六下午3点到3点半，晚上8点半到9点为您播出。节目素材由韩国京畿放送 KFM 提供，北京外语广播为您编辑制作。带上美好的心情，和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去旅行吧，用声音带您畅游大韩民国。欢迎您收听京畿道旅游资讯节目《去旅行吧》。大家好，我是您的声音导游朴龙君。现代人呢，几乎是人人手机不离手啊。虽然手机的确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必需品了，但是呢，偶尔您放下手机，逃离因手机带来的种种牵绊，才能会真正体会到清静和悠闲。所以今天我们带您去的这个地方一定会让您主动关掉手机，因为它有无限美好的自然风景。怎么样，准备好跟我们一起开启一场秋日治愈之旅了吗？歌曲过后我们一起去旅行吧。Back up, 이대로좋아요 Balance, balance It's me, 나의헤어다를거없이요즘엔뭔가요내가색 깜짝하는불빛 Scanner, scanner 오늘은몇점인가요 Jealous, jealous 자는대체왜저런옷을좋아한넌기분을알수없는표정은뭐란게가달라진거아마스트레스때문인가걱정여자Yellow C-A-R-D 인사너무면침범이야 babe 내로는여기까지 It's my, my, my, my Please get the lullaby Hello C-B-I-D 그사너무면정색이야 babe Stop it 거리유지해줘 See them No, no, no, no Come on with an oh, oh, oh, oh And I'm fantasy비밀이뭔지전부다의사정역 정중히사양할게요 Not my business 이대로좋아요 Talk talkless Still me 너의연을날것없이 I'm sure you're gonna say my gosh 바빠지는눈빛 Check checking 내일들린그림찾기 Oh hashtag 꼿꼿하게걷다가비끈넘어질라다들수군대 用声音带您畅游韩国，欢迎您回到韩国经济道旅游资讯节目去旅行吧，我是主持人朴龙君，再次向您问好了。好的，接下来呢就要有请跟我们一起去旅行的老朋友，我们的美丽的丽华。 哇，大家好。哎，这个介绍我很满意， 对吧？我是觉得丽华因为每次都给我们准备各种各样的这个旅行的资讯啊，或者是景点的推荐啊，很不容易哈， 是很辛苦 啊。话说回来，我们刚才开场的时候提到了，现在这个社会呢，大家离不开的东西， 没错， 有很多，但是其中绝对少不了的就是手机了，对吧？ 对， 丽华也是低头族吗？ 我算是低头族，但我不是太严重，我感觉我自认为不是太严重，回家基本就不看了。对， 你看你能够有放下手机的时候，这是很难得的。我觉得现在很多人真的是放不下手机了， 是， 对吧？ 是 啊，不过呢，我觉得过度玩手机啊，不光是让我们的身体觉得不舒服，你看有很多人这个犯了这个干眼症。 对对对， 还有这个，比如说你长期保持一个姿态的话，你可能就会腰酸背疼。 对 啊，那长时间这样的话呢，你可能整个精神状态也就不好。 对，非常不好。对，所以我就刻意远离了手机。 那今天我们介绍这个地方呢，可能就会让您 对， 不用手机了。 哦， 对吧？哦，这个地方很神奇。 这个地方特别特别，因为这个地方是让你被动的远离上 去。 对特别特别啊。 对对对，然后因为我们生活在现任何地方，因为都通讯都非常方便， 啊， 然后信号都会在哪个地方都会抓到这个信号，但是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的就是手机接不到信号的一个地方。那就是位于京畿道嘉平的这个净盘分校的一个，就算是一个野营 场所吧， 对，野营场所，净盘分校野营区，对。 所以我在这里要澄清一下，刚才开场的时候说会让您自主的关掉手机，您的确在关掉手机。因为这儿没信号是吧？ 没错， 看来这是一个算是深山老林的感觉，对吧？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概况怎么样？ 好吧，那其实我们在就是我们在搜索引擎上搜索这个净盘分校的话，用韩语搜索的话，那它会弹出一个关联词。就是手机接不到信号的地方。然后那当然了，会根据一些通讯的状态啊，还有一些根据其他的一些天气的一些状态，可能会抓到一点点信号啊。但是这里一到这里以后，大家会给大家一种感觉，就是说完全远离了这个尘嚣，完全远离城市这样一个感觉。 哇，完全就是这个你得活在人和人或者是你自己的这个为中心的世界当中。 没错没错，非常非常偏僻的一个山林里，对，位于。 当然了，这并不是说谁强制你过去的啊。 哎，对对， 你既然能够主动找到这里的话，就说明你是需要这样的一个环境， 是 去让自己感到清静的，对吧？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名字啊，也有一些这个想要知道的东西。它是净盘分校，对吧？叫这样的一个名字。那这里是学校吗？ 没错没错，它是一个被废弃的一个学校。那在70年代为止，这是为了就是在周边生活的一些村民们，为他们的一些子女啊，为了上小学或者是这样而运营的一个学校。但是因为在村子里或者是在乡村生活的人数越来越少，大家都会搬移到一些城镇去嘛。所以到了1990年为止，就运营到90年为止，90年代为止之后呢，会就把它那个分校卖给了一个个人。然后那个人呢就把这边去营造成了一个野营露宿的一个场所。 哦，挺好的啊。 没错， 这可能因为学校有一个宽阔的操场嘛，这非常适合这个露营嘛。 没错， 对吧？我觉得这个您来到这里应该是有那种桃花源记的感觉， 是， 对吧？ 对， 大自然中的桃花源啊。 现在很难找到这样一个场所了，找不到信号。 对，完全逃离这个现代生活，我觉得挺好的。 确实很好。 不过既然是废弃的学校，听起来还是有一点点这个荒凉的， 没错， 僻静的感觉。我觉得晚上可能会有点恐怖的感觉。 有一点点，有一点点，但是而且这边还没有就是电。 啊，是吗？ 啊，对，没有电，不通电的，对。 哦， 因为韩国经常就是我们看一些综艺节目，他们都会到晚上去一些废弃的学校去壮胆啊，什么样的。但是这里的净盘分校也是一样的，大家就是走到这个净盘分校的路，不是那种就是游戏马路哈，都是那种山路。然后呢，包括电啊，还有水啊，在这里都没有。对，通 呀， 所以晚上是有一点点黑暗的。对， 我想起来这个，对，前一段时间口碑非常好的一个韩国恐怖片叫做《昆池岩》。 哦，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哦， 它是一个废弃的这个医院啊。但是呢，我觉得您不需要害怕， 因为这不是你自己一个人去的。 对，而且不是一个 对啊， 供一个人去享受，很多人都会去那边去。 对，这是一个公共的一个露营场所。 对， 对吧？而且我觉得爱好露营的人呢，他已经不害怕这样的一个环境。 是，越这种。 对，像我们俩这样的，从来都没有去过的， 是 可能我们可以去感受一下。 嗯，没错。 嗯嗯。但是呢，刚才提到了不通电也不通水的话，我觉得饮用水和手电筒您是必须得带上的，对吧？ 没错，没错。 不过呢，正是因为我觉得这里够偏僻，对吧？而且又是山林，才能够真正的融入到大自然的怀抱嘛。 是， 因为你想打一通电话都是不可能的啊。而且这里呢，其实也是非常有名的。刚才提到，我们在这个搜索引擎搜索它的时候，就已经有各种各样的相关的关联词。 对， 而且呢，也真的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综艺节目在这里取过景。 没错，没错，那就是我们咱国内的朋友们也非常非常熟悉的“一八一两天一宿”，是吗？ 对对对，两天一夜啊。 对对，两天一夜是在这里以前拍摄过，然后还有一些自两天一夜在这里拍摄完了之后呢，有很多一些关联的一些新闻呐、还有一些东西都会报道这里这样一个地方运营的一个场所。然后通过这样一些新闻的报道呢，有很多的喜欢露营、喜欢野营的人来这里体验。 嗯嗯嗯。所以如果您是这个综艺节目的粉丝的话，或者是综艺节目当中的一些主持人的粉丝的话，可以来到这里看一看了。 没错。 转一转体验一下。 而且现在季节特别好。 哦，对。 嗯。 因为它不冷不热的。 对。 晚上可能会有一点点冷， 对对， 是山里嘛。 嗯， 但是去露营的人他不可能穿那么薄嘛， 没错。 嗯，那这个露营的场所应该就是在学校的这个操场或者学校前面吧？ 是是是。然后我们一到这个入口呢，就随着这个净盘有一个叫净盘小溪， 嗯， 净盘溪谷的一个地方，然后大概开车或者是走3公里左右的话，就会看到这个净盘分校了。 嗯。 然后我们在露营的一个场所就是分校这个校园废弃的校园前面有一个。非常非常不算是非常非常宽阔吧，算是有一定的场所的一个草坪。 嗯， 对，这里都是被打扫好的一个草坪，然后在这边大家可以就是搭起帐篷啊，在这边开始野营。但是如果大家像我们没有野营经验的人，可能家里也没有帐篷， 对啊， 那你自己来这边先打一个预约电话的话，按一个人收10000韩币左右，就可以在这边去租借帐篷， 就可以提供这个租借的。 对对对。但是一些手电筒什么的你要带着，吃的什么的，水啊，这样。 哦，这是只租这个 帐篷，对对对 对啊。嗯，所以您得注意了，因为这没电没水啊。 对对， 嗯嗯， 还没吃的。 只有帐篷啊，而且还不是免费的啊。 是。 那刚刚提到呢，要这个从外面进到这里的话，要有3公里左右的路途， 嗯， 对吧？ 嗯， 其实这个路呢，我觉得建议大家走着进去吧，因为刚刚也提到了，这不是什么大马路。 没错。 估计您开车也进不去吧。其实，而且这一路上呢，并不无聊。 嗯。 当然，您不要晚上走啊，晚上还是有点危险的。 嗯。 晚上就进到里面去专心的野营就可以了。 嗯。 那白天走的时候呢，其实这一路上有很多的看点吧。 是，这一路上的看点就是自然。 嗯呐，对。 特别好。就是在中间我刚才说了有一个净盘溪谷嘛， 嗯， 净盘小溪，但中间还有很多很多一些小的一些小溪。在夏天有很多一些山里的鸟儿的声音，或者是一些对昆虫的一些声音，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亲近自然。 嗯。 然后大家走着走着呢，要不得不要通过这个像小瀑布这样的一些地方， 啊， 所以说呢，大家要准备很多一些多余的一些袜子啊，还有一些衣服啊什么的， 嗯， 那可能会淋湿 啊，可能您要汤水了， 对对对， 这个意思啊。 嗯， 所以我觉得夏天来应该是比较不错的， 没错， 凉快嘛啊，大家可以吸气的时候泡泡脚之类的。 嗯嗯。 但我觉得现在的话，虽然不能下水了， 嗯， 但是您走累了就坐在这个旁边歇息一会儿。然后吃点随身带的这个香肠啊鸡蛋呢， 对对， 也是很不错的啊，去慢慢的欣赏风景， 是 惬意。而且呢，您可以现在这个秋天啊，韩国秋天的这个山林的颜色是非常漂亮的。 嗯， 您可以把这3公里的路途当作是一个拍照的旅途。 没错没错。而且这边现在水量如果多的话， 嗯， 可以就是在夏天特别好，可以泡泡脚，然后自己休息一下，在岩石上这么一靠。 嗯嗯， 对，就像我们 睡一觉吧， 对，睡一觉也可以，吃点东西什么的都可以。没错 啊，要注意这个凉风啊。 嗯， 否则这个被吹的哈，可能会感冒的，啊， 没错没错。 我觉得呢来到这里的话呢，可能会让您感觉到，大自然真的是有一种灵气。 嗯， 在这里，对吧？ 是。 其实在韩国呢，大家都觉得这样的一些地方啊，虽然是感觉偏僻或者是没有被这个开发， 嗯， 但这个是最难得的，对吧？我们现在对于我们人类社会来说， 没有开发地方真的是太少了， 对，太难找了， 对吧？嗯，我觉得您的心情呢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嗯， 这里真的是没有任何的卖东西的地方。 倒是有，但是我刚才之所以没有介绍，是因为那个规模太小了。 哦，是吗？ 对，因为大家如果说是要在这边住上一宿，然后第二天出发的话，可能要自己带上很多的一些吃的，像一些泡面啊，或者是一些需要烤肉、面包一些东西。然后我们到了这个停车场，停车场旁边有一个非常非常小型的一个像小商店的这样一个地方， 小卖铺。 对，小卖铺，在这可以买一些水啊，或者是一些简单的一些饮料，或者是简单的一些什么饼干的一些东西，倒是有，但是没有一些主食可以吃的一些东西。对，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简易的小卖铺， 非常简易的小卖铺。对， 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要错过啊。 嗯， 因为这个可能它大晚上的如果不开的话，你又很饿的话， 对， 你不可能去挖什么野菜水。 对对，这个饿是不行的，这饿是很危险的。 对，当然我觉得如果你要去露营的话， 嗯， 肯定会准备得很齐全嘛，比如烤肉啊之类的， 对， 对吧？ 对， 嗯，但是这里除了露营之外呢，也有很多其他的一些非常有名的项目或者是体验的东西嘛。 没错没错，我们可以叫它这个越野奔驰吧。 哦，越野奔驰。哦， 就是开这个越野车，在这个没有被包装的这个道路上，山路上一顿奔驰。对， 就是说在山路上您开越野车，对吧？啊， 对， 你可能会在那种专门的越野车或者是赛车现场玩过， 嗯， 但是都是比较平稳的， 是， 虽然有弯儿，但是也是路是比较平整的， 嗯，因为这个净滩分校周边的所有的道路基本都是这种山路， 土路是不是？ 对，都是土路，就是没有被，就是根本就没有油漆马路这附近。 所以一般汽车是不行的吧？ 对，一般汽车是不行的，都要开一个 SUV 啊才可以去解决。对，小型 SUV 到一些大型的一些越野车都 OK 的。然后到净滩分校为止呢，有这个5个小溪，然后如果要通过这些小溪的话，真的开着那种越野车，通过那种非常浅的那种溪水，感觉非常非常的爽。 哦， 我们朴主播怎么样？喜欢这种越野奔驰的感觉吗？ 我很喜欢这样的地方。 嗯，一般男生都会喜欢。 对，我好像曾经在这个哪儿啊？ 嗯， 在韩国的南部有一个小岛体验过。 哦， 他是开那种韩国人叫 AV car。 哦，对对对，没错， 就可能大家现在都玩吃鸡游戏对吧？里边可能被叫做小秃秃这样的 小秃秃 载具， 这个已经很好了，小秃秃。但是那个需要车技的，我尝试了一下，那个很难。 对，那个真的是你需要有胆量，有的人不敢把它踩到底，不踩到底的话，那坡你就上不去了， 是哦， 你就会滑下来的。 没错， 我的朋友开到半山腰，他就不敢动弹了。 哦， 然后让那个教练来把他接下去了。 对 对， 对， 但是哇， 很有趣， 能开起来以后真的是非常有意思。 没错， 大家可以体验一下啊。那提到开车的话，其实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这个驾驶的风格哈。李华觉得韩国人的驾驶风格是怎样？ 急，很急。 急是吗？ 很急。哦，我觉得是很急。 嗯， 但我感觉咱国内的人开车也很急，感觉。 那可能急是全世界人的特点吧。 那可能是，那除了一些北欧国家之外，我感觉都会很急吧。 对吧？ 对，韩国是比较急的，对。 但是这个开车一定要安全第一啊！ 是， 尤其这里是山区，您如果体验这样的项目的话，您如果还是那么急，对吧？ 嗯， 跟别人抢路的话，那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对， 对， 这不是开玩笑的啊。 对， 嗯， 没错， 因为跟在平地上的感觉是不太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是， 这里会很长吗？不是很长吧？ 对，这个3公里虽然不是很长哈，如果是那种油漆马路的话，3公里就是没几分钟就到了， 一分钟就结束了， 一分钟结束了。但是因为这是那种山坡的一些路嘛，会花费大家一定的时间。但是在这边特别有意思的是，可以看到各种国内的韩国国产车，或者是国外的一些各种各样的越野车。 哦，您都可以来体验的是吗？ 嗯，没错。 哦，想要开这个各种各样的车，或者您打算买车之前， 哎， 你喜欢这种越野啊，或者是 SUV 啊，您可以过来看一看。 没错， 对吧？啊，好的，我们正在为您介绍的是净盘分校这样一个非常不错的露营场地，完全在大自然的怀抱当中。 嗯， 这里呢，除了有山有水以外啊，其实要注意的还是有一点的，比如说这个温度的问题。 嗯， 山里的温度肯定要比外面要低一些的吧？ 没错没错，山里的温度是非常低的。 嗯， 所以说大家要带很多的一些衣服。 嗯， 然后就可以去替换一些毛毯啊。 对 对，这样东西 你就睡袋，这样的话您如果要过夜的话一定要有的吧。 嗯，对对对，即使有这个帐篷里面再有个睡袋的话，那会更加保暖。 对啊。 嗯， 那另外呢，这个露营最大的乐趣我觉得没有之一，那就是吃 啊。 对 吧？对， 刚我们提到的有一个小卖部，您可以买点薯片 啊是 面之类的这种很基本的东西。 对， 但是您自己可以带很多东西来。 嗯， 这里可以烤东西吃， 这里必须可以烤肉。对， 烤肉不可以， 不烤肉一发都不高兴、啊、 对对对，不高兴、啊、必须可以烤肉，而且在这种山林里烤肉、那个味道是跟咱们自己在家烤是不一样的、 对，您可以带上除了肉以外您自己喜欢的香肠、啊、 没错，对，蘑菇啊， 对，现在是吃这个大虾的这个 哦，是，对， 您可以来韩国买点这个活的大虾、哦、去这个，如果您来首尔的话，陆良金水产市场、 是， 国内朋友大家都知道吧，去买这个活的大虾， 没错、可以带过去 啊、是，再配上点啤酒之类的， 哦天哪， 这是人间仙境吧， 人间仙境、真的， 对，而且告诉大家，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啊，具体内容真的是不是介绍不完，这个晚上您可以看繁星 啊、 对吧， 没错，没错， 晒着月光，一大早的时候这个太阳光出来的时候，你想象一下，没有电的地方，没有灯，完全黑夜之后的阳光， 期盼着， 您是非常非常的幸福的， 没错没错， 真是太好了， 真太好、 您还是自己去体验一下、然后您把您的这个感受可以反馈一下， 是， 发微博发微信什么的， 没错 好的，到这里呢，我们的嘉平净盘分校就为您介绍到这儿了啊，真的是希望您能够去到当地旅游一下的，那我们下期呢会继续带您去到金浦艺术村来逛一逛，那这期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也辛苦丽华的介绍了，谢谢 谢谢， 下期再见吧， 下期见， 拜拜。 지나간여름밤시원한가을바람난여전히잠에들기가쉽지않아뒤척이고있어내가계획했던것유난히뜨거웠던너뭐하나라도내걸로만들기어려워또시간이되겠지 yeah, yeah, yeah, yeah, 또시간이되겠지 yeah, yeah, yeah. 벌써1년이 yeah, 벌써한달이 yeah.벌써하루가추억할시간도없이빨리지나갔고내게는또새로운고민거리들로단한시간조차못버티고글쎄마른입술이뜯겨아직도적응을못했어이런감정은지나가버리면그만인데모르겠어지나치는방법을억지로감은눈을떴을때내일모레였으면좋겠는데지나간여름밤시원한가을바람난여전히잠에들기가쉽지않아뒤척이고있어내가계획했던것유난히뜨거웠던너뭐하나라도내걸로만들기어려워또시간이되겠지 yeah, yeah, yeah, 또시간이되겠지 yeah, yeah.언제쯤이면괜찮아질까알면서도자꾸반복하는질문괜찮냐고들을때마다표정은점점굳어지는기분시간이들겠지라고적었다가지우고힘들다라고써소원이있다면아무생각없이잠들고싶어시원한여름노래들은희망고문이었고오랜만에갈색이갈라내서나는기어코시계만쳐다보고있네 yeah. 얼마나걸릴아픔이길래이제는돌아갈수없어도여전히난그자리에서있어흩어져있는시간속우리와다시마주칠순없을까많은시간이흐른뒤그때우린알겠지 yeah, yeah. 내가계획했던것유난히뜨거웠던너뭐하나라도내걸로만들기어려워또시간이되겠지It takes time